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闷日。 今天2023年12月13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今个礼拜咧，首先一开废话少讲，讲一单同 ACG 完全冇关嘅话题先，都唔值得笑嘅。咁嗱，曼联名宿卜比查尔顿就过世啦。咁就自己对足球稍为有认识嘅人都听过佢老人家嘅大名噶啦。咁就 OK 啦，咁佢都差唔多年纪啦，同埋都系冇睇啦，对而家佢早啲走都好嘅，睇到曼联咁样衰样，成日抽曼联水。好啦，另一单咧就系谷川新司，咁咧佢喺宅圈最有名，其实就系当年帮 Tony Gunnum 唱 Opening， Tony Turn， 我正咁嘅时候就系佢唱噶啦，就系老牌歌手嚟嘅。咁就呢两单其实就唔系太关系，咁我报咗先。好啦。终于回到我哋嘅正题啦，首先 咁啊红事啦， 红事先就系、是、大心力啊同 DJ 结婚。咁就业内人士又攞一分，即系因为基本上咧，喺呢个圈里面咧，喺一面倒地，一般人系占大多数嘅分嘅话，正有咁难得有业内人士系特登讲嘅，叫 Unomi 啊，一个 D 有一个普通散流 DJ 嚟嘅，咁就唔识啦，因为我呢个圈里面，咁就佢大心力啊，其实唔系我话佢唔有名嘅，因为起码佢佢配迟小邪神里面呢个女主角，但系我真系对佢冇乜印象咯，大心力啊。 咁啊，跟住讲翻啲作品啊，业界嗰啲嘢啦，咁啊， 我唔好想讲嘅，其实我逃避紧呢、這个，逃避紧呢套作品，顶佢个肺。 我觉得上次讲完都好完美地吐槽咗啊！ 屌佢老母！ 即系麻烦你再讲一次，读一次佢个名。 异世界，嗰种乜嘢？异世界欺骗都仲又有新续作。 即系因为佢出嗰阵时候，我哋已经吐槽过啦。在异世界获得超能力的我，在现实中照样无敌，等级提升改变人生命运。第一口气真系差啲。嘅新作续作，咁啊佢冇讲到清楚到底系 TV 续作啊，定系做剧场版定系剩。虽然我真系谂唔到有边个会俾钱去睇呢啲电影嘅，如果佢出嘅电影剧场版系出剧场版嘅话，我真系唔知道。总之我顺便一睇，即纯粹系个名字实在太鸠， 套名太鸠，套作品都好鸠。喺度，但系问题你唔好理，有人睇， 居然系有人睇，睇到可以出到续作。 黐乸线，真系 唔系呢个就咪我哋庄同学讲下呢个系同当年手机盒系一样系一个指标性嘅物体嚟嘅，即系咁啊， 即系 我有出到咁啊，冇啦，算啦，咁啊， 跟住好咧，即系就黄金船主角化漫画化，呢个唔意外嘅，因为马良里面黄金船系几人气嘅， 千呼万唤始出来啦，咁啊，首先就系、是、先唔讲马良近呢一年个声势系差咗好多嘅，呢个都唔使唔承认噶啦，咁、但系咧。啲一路都讲啦，黄金船啦，尤其是啱啱游戏出嗰阵时啊，系最红、最多人讨论嘅，反而系佢，即系嗰啲孔孟嘅狼啊，我谂呢个全部人嚟，系个最搞怪嘅黄金船出嚟， 因为佢搞怪嘛， 因为佢本马都系好怪搞怪嘅，佢本来就系咁啊，而且动画咁啊，第三季又出咗佢啦，咁大家又提翻起啊，因为又系佢依然系继续还原翻佢本马嗰啲叫咩颜艺照，咁而家终于出佢做主角嘅作品，咁啊就而且再出个平台杂志咧，系《卡洛卡洛》 儿童杂志。 是儿童杂志嚟嘅，即系嗰啲僆仔最中意嗰种，嗰度入边最中意咗嗰啲咧，搞鬼作品，即系个阿船啊，应该好适合做呢类咁嘅角色嘅，即系基本上佢系嘛搞怪役嚟噶嘛，终于有个系佢做主角啊，因为其实个人气一路都好高啊， 好高系佢连我呢啲唔我呢对马良员冇兴趣嘅人都知道佢嘅，我嘅如果你话要讲马良最深印象一个，我一定系黄金船。 但系如果你要好似动画咁正正经经走去跑步啊，嗰啲 sport 跟咁样搞咧，好似又唔系玩佢事，所以呢个组合款算系几恰如其分嘅咁样啦。虽然应该系俾僆仔睇嘅话咧，就未必好尺度唔会好大啦。不过你都明噶啦，马良呢啲向来都冇 R 十八嘢啦。 建议而家做运动漫，做咪搞笑，即系呢种向搞笑翻搞笑漫画，我谂 OK 嘅，得嘅。 咁另一套呢就我睇一个反应就係边套阴阳师先。 因为阴阳师个名好普通啊。我第一个反应呢系嗰个少年漫画套嚟嘅，我第一个反应直情系。 我反而系諗起最近突然间复刻嗰个 Nico 现存最全。 最早。 最旧嘅短片。因为阴阳师 Let's Go 嗰、那个。 Let's Go 阴阳师嘛。但是 我第一个反应就系阴阳师好似系之前嗰套结界师嗰啲咁嘅嘢呢。因为呢个名字太普通的关系， 定系嗰只手游啦，定系咩啦？哇，真系太多名啦！不过佢呢个系1988年，即系30年前咁滞。 梦枕我啊，大佬。 嘅小说动画化，咁啊喺 Netflix 上面上嘅，11月28号会出噶啦。咁 呢套唔期待，我系非常之期待呢个白书嘅真人版，我睇佢点死。 冇呢个主要系睇下龙川大辅版嘅安倍晴明系点咯。 系龙川大辅啫嘛，听好啦，跟住又系啲旧，即老算都唔算老牌嘅，好旧嘅，早段时间啦，思春期又话，因为我都听过，虽然冇睇过。 好耐之前，先讲我当年睇完睇过《莫名其妙》一套青年漫画。嗱，虽然佢香港应该系标十八禁嘅，不过应该既然做真人日剧嘅话咧，应该就唔会系嗰类嘅。 咪Young Champion 有几咸啊？讲真，咸几有限啦、啊。 咪属于十八禁咯，但系佢你知道佢哋嘅十八禁就唔一定获端嘅，因为佢都唔系嗰种嚟嘅，咁啊会有咸嘢嘅，当然制作组都会话，咁啊会10分钟就一段十分死镜头，我谂紧，哎呀大佬，即系点讲啊？呢、這个出包都多过佢啦，即系讲呢啲真系。 明白啦，咪出包唔同个漫画，真人就两嘢嚟噶啦。 咁动画化咗之后都系咁噶，咁啊，即系佢真人就算啦，咁啊，咁啊呢个再一个咧就同呢个 A C G 关系相对比较薄弱啦吓。 但系系已经随成为咗就 是。我哋每一次都要报一次，不过我哋应该冇得再报啦，因为佢已经冇得再上。啊，藤井聪太咁啊， 藤井名人 终于变咗八冠了。 系啦。 即系时间问题啊，老老实实嗰阵时已经讲紧啦。不过咧，就呢、這个龙王工作咧就冇呢个八期系免费，你走咗数咧已经啊，唔紧要啦吓。咁大家喺度讲紧咧就系、是，八冠入边咧，好似某个院嘅人特别多，梗系啦，废话嚟。即系当年咪讲紧呢个一个八冠日历啊，佢攞翻啲人攞翻出嚟讲，好得意嘅，因为嗰阵时咧系八冠系各自系八个唔同嘅人嚟。即系混战啦，讲紧，咁而家啲人喺度讲紧啦，如果再出嘅话点算啊？ 唔知啊， 你再出月历嘅话，系咪同一个人嚟，大佬？ 我睇咗呢单新闻，第一反应就系用啲拳击术语就所谓统一王座咯，即系喺咩拳击时候有三个成日世上最有公信力三个拳击协会嘅同一个量级，攞咗三条腰带叫统一王座啊嘛，日本叫做。系咪同一王座啦？而家 因为当年啊，羽生善治就永世七冠啊嘛，因为佢系后尾先，我记得八冠系后尾先就再加落去。 嗰时未有第八个。 嗰时未有八冠，第八冠啊嘛，所以佢而家系超咗前人嘅。咁啊，当然啦，唔系话佢咩，大家都系同一种王座，其实冇分别嘅啫。 咁冇嗰时冇第八个嘛吓。 同埋藤井其实唔止八个头衔嘅，仲有啲唔系嗰八冠入边嗰一部分嘅头衔。 咁样讲紧，如果你要炒埋啲大揼咧，有排讲嘅，呢啲嘢冇得讲嘅。 好捻大揼，佢真系。攞晒咁滞噶啦，大佬，即系现实比小说离奇啦，都系我讲咗好多次噶啦。我哋阿龙王咧系二冠嘅啫，仲系甚至有排事啊。咁啊，讲轻小说咧，就仲有一个再比再好离奇嘅嘢，但系戆鸠啦，但系而家就唔敢轻 唔敢笑啦，而家 唔敢去轻待佢啦。咁啊，有阿川原咧就话即系S A O 嘅作者啦，大家应该知。咁啊，川原就话有个自称系S A O 嘅原作者出嚟联络我。即系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应佢，佢咁样大概咁样讲啦。即系如果系平时咧，仲可以笑一笑啊。但系你要明白，自从惊动嗰单嘢之后咧，呢类咁嘅讲法咧， 笑唔出嚟。 吓、啊，你因为你唔知道到底呢条神经佬到底系有几认真，即系唔系话大家觉得可能佢真系唔系原作者，我又唔系好信嘅。问题就系、是。佢只要佢覺得係咧，就有機會出事啊！大家明啊，而家大家好日本嗰邊都好小心嘅，咁啊，不過就應該暫時仲未見到咩係好撚戇鳩攞出嚟睇一睇咁解啫。 其實好撚就癲佬，癲佬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嘅。 係啊，你知道日本啲癲佬咧，唔係特別癲，日本啲癲佬其實好弱嘅。問題就係佢發癲之前你唔覺嘅，唔似呢頭嗰啲癲佬咁出位啦嚇，陣間會睇一睇。咁样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一单咧，就其实都算系 特摄料啦。 估唔到，其实话估唔到又唔算嘅，就攞个星云奖嘅战队系列，就特首战队 Calendar 就20周年纪念作。咁咧重点咧，其实就系佢个发表会度，咁就谷地美香就宣布就话佢同咗吉田友一结婚。咁吉田友一就系同一剧嘅一个演员嚟嘅。咁咧就所以揭出咗个妙就系、是。在做剧里面，佢同迪卡 Queen 嘅伊能洋就结婚，但喺真实里面咧就同咗吉田友一同埋银色个第六人嘅吉田友一结婚。佢嘅讲法就系、是、同伊能洋咧就系、是、叫工作上结婚，而同吉田友一就系生活上结婚。 即系嗱，我睇一睇先啦。佢系话已经结咗婚， 结咗一段时间噶啦， 唔系话现在结婚，系报告翻嘅啫，即系睇一睇翻嘅啫，唔系佢而家话要结婚嘅咁样。 但呢个就佢真好嘢咯，呢套嘢我因为当呢套系我入战队入坑作品嚟嘅。当年我系、当年我做呢套，当年我做啲海贼字幕嘅时候咧，我做呢套嘅，所以我非常深印象呢套嘢，对我如果好多痛苦回忆，但系好睇，非常好睇嘅呢套系。战队战应该系算算战队小说上面排得上好前列嘅名作嚟嘅，佢会再拍一路拍落去，我觉得唔意外嘅。好啦，咁讲完啦，又讲下啲电竞嘅嘢啦， 游戏相关啦，咁啊先讲电竞嘅，咁就呢个之前有提过嘅，不过佢而家又再，其实都冇咩进展嘅，佢就系呢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拟定，即系谂住话要搞呢个奥林匹克电竞大会。大家都知道啦，除咗奥运，我哋一般叫嘅四年一度嘅旧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咩奥林匹克乜乜竞赛啊，乜竞赛嘅，即系我唯一参加嗰就数学竞赛啦，其实仲有好娇多嘅。咁佢又话佢而家拟定计划，因为之前就系考虑，而家咧就系话我哋将会即系成立呢个奥林匹克电竞大会，咁简单去用搞电竞啦。因为佢哋又要即系睇到亚运嗰度搞得好似好开心咁，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咁我而家又好似想搞啲嘢，咁但系到而家为止都未定到佢要点样搞法嘅。因为呢啲嘢你越系正经搞咧，你越系慢，尤其是佢孭住奥林匹克呢个名，咁啊可能会最终会变成呢、这个唔会好似我哋一般打嘅电竞咁样嘅。佢哋话佢要健康啲乜乜成成，我谂又嚟呢个和平精英打靶事件，即系我谂可能会变成咁样。 同埋就系一电竞嘅话，就系你同边间厂讲用边间厂 game 先，又系钱嘅问题啦。呢、这个又系， 即系不过我估啊，最简单咪车枪球咯。呢车枪球呢三嚿嘢本来就有 spot 噶嘛，就会真实嘅版本咧，真实你赛车又系运动项目，你射击就一定要变打靶噶啦。咁球就你足球、篮球嗰啲都系咁样噶啦。咁呢啲比较容易变嘅，咁你咪揀个比较卡实啲嘅，睇佢点搞咯。即系不过佢嘅讲法就系会偏向用电子嘅形式模拟翻现实嘅运动，咁啊未必就系会即系嗰啲咩食鸡啊嗰啲咧，就未必真系会出现啦咁样咯。咁另一个咧都系电竞相关嘅，就系、是、就主角就大会本身就我呢边嘅 EXG， 佢叫做英国规模最大嘅游戏展，但系基本上咧英国规模最大等于好卵细嘅一个游戏展入边就有呢个铁拳嘅电竞嘅决赛，咁入边咧就有一间好卵烦家嘅组织，系啊，都系英国制造。 英国捻欧洲英国包括欧洲捻专出捻人 嘅，英国人向来都系欧洲嘅，Just Oil， 见过佢咩乜友仔，基本上一班 捻人集团， 真系我只能讲系一班离地左交，我只能咁样形容佢哋啊。然后即系佢系选择性失明嘅，系会不过唔讲咁多啦。咁总之佢就乱入个会场，上咗舞台度攞啲油再去搞嗰、那个部机。咁啊，结果就要暂时终止嗰个电竞比赛。咁啊，呢班友仔向来都系咁啊，基本上咧同呢个PAT 系咪咁系咪叫我唔记咗啦？嗰个当动物组织一样，都系交啊，基本上系俾佢哋。佢哋有睇新聞咯，佢話即係佢走去潑漆啊，嗰啲佢就黐咗自己落地啊，嗰啲咁嘅嘢就係呢檔嘢啦。我親眼見過佢哋一次，即係非常之差嘅印象。雖然佢做啲嘢你都大家都知噶啦，但佢現實嗰班人係交好多嘅。咁啊，跟住落嚟嗰啲咧就我哋一個戇鳩過一個，老老實實啊。嗱，先讲我对米哈游的确系有种固有嘅偏见，但系啦，今次真系唔关事啊。咁啊，咁佢喺佢个崩坏星穹铁道，即系通常叫星铁啦，咁或者叫崩铁啦，咁佢就喺台湾就搞活动，咁啊本身呢啲嘢我肯定唔会报嘅，咁啦，但系佢咧就系、是、报活动嗰阵时咧，佢就喺同一个对方个合作个连锁店啊，快餐店咁啊，通好普通啫。咁啊，之前即系 F14 同鸡连到嗰啲都有好多噶啦。咁但系佢喺50间门市入边有一间特登特别地话，哦呢间门市就唔会搞活动了。即系咁大家都估到肯定有事啦，中间。咁然后咧就喺呢啲佢哋嘅网拍嘅记录入边咧，见到有啲人去兜售佢嗰啲活动嘅送嗰啲精品啊嗰啲嘢，即系好似应该系书签最好啦。咁而且仲要系讲紧大量都算啦， 即系你仲要同佢讲，佢仲要影埋相，一箱箱，一箱兜住成箱嗰啲书签。我谂紧，即系咧，你做贼可唔可以做得冇咁蠢咧？即系我警告，即系我真系唔知系佢哋嗰啲人喺犯罪方面特别冇天分咯、啊，定系呢个蠢得像白痴一样，纯得像白纸一样，即系睇比较淳朴啦、啊。喂，你咁样即系同佢讲，系啊啲嘢我偷嘅，有咩分别啊？ 唉， 即系拉咗噶啦。 蠢閪无处不在啊！成日都咁讲。 即系咧，你咁蠢就唔好犯罪啦，唔该。 咪就系咯，大佬啊，依度冇零元购买依样嘢噶，依度咪美国 啊 屌。 咁啊，结果咧就系个嗰一个分店，因为你呢啲通常都系可能系加盟店啊嗰类嘢啦。咁啊，净系佢独佢系取消咗资格嘅，咁其他就照去啦。咁好似最初系有人买到噶，有人买咗啊，佢仲要话你买嘢嗰阵时仲要同佢沟通下噶嘛。佢话等我放工先咯。即系佢跟住佢就成箱咁攞出嚟，咁啊据说即系点讲，我真系即系讲做人真系冇咁蠢，你犯罪真系冇咁蠢。好啦，咁啊都系米克劳相关，都系嗱先讲呢次佢依然系受害者啊，啱啱嗰次都系噶，佢系俾人偷嘢嗰个啊，咁今次依然都系受害者啊。不过我有啲 juice 嘅地方就系、是，即系佢唔单止喺中国俾人潜规则，仲要据说嗱呢、这个嗱佢俾人潜规则呢件事系正规报道嚟嘅。有小道消息话，被人潜规则个位系男人嚟嘅。咁啊，据说同一个小道消息入边话，佢潜规则佢个位都系男人嚟嘅。我不便评论啦，爱系多元嘅，大家明白嘅。不过就呢类潜规则咧，就唔系好啱，唔系好啱规矩嘅，应该都系犯法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喺App Store 上面你要上架咧，其實就好麻煩嘅。我真係要，我作為一個過來人，我認為咧真係好撚麻煩嘅。咁佢揦到好緊啦。咁有啲人就中間就有一啲不正當嘅規矩，冇咁隱晦。咁有啲人咧為咗上架咧，就係會賄賂App Store 嘅人。咁通常就喺中國出現嘅。咁嗱，先講呢個唔係普遍嘅情況嚟嘅。因为你俾佢唔会收嘅，即系佢会好捻烦，但系佢唔系为咗收钱，即系同你做官啊嗰啲流难你唔一样嘅，即系但系呢次咧就爆咗呢下啦，就系佢哋真系监守制度，自己走出嚟收钱，呢个系非常少嘅事先讲，就算哪怕系中国嘅 App Store 都好啦，都冇乜人咁样做嘅，佢哋刁难你啦，系因为 Apple 嘅政策本身真系唔系够烦。就唔係話為咗收錢性嘅， 應該加埋中國兩個字， 係害群之馬總會有嘅。 中國特別麻煩嘅， 害群之馬總會有嘅。據說係歐美都出現過嘅，不過就真係好罕見，因為你哪怕係收佢一個請食飯都好啦，都係即兜嘅。據說係好嚴嘅。 係啊，因同埋就係嗰句咯，我要揾咗幾多錢咧？ 咁佢據說就係咁啦。咁我睇下有人就為咗咁樣就去有招待嘅。有被招待嘅，即系唔情愿嘅，结果就俾人，大家明啦，潜规则咗，咁啊结果不要啦吓，咁样有啲 juice 啦吓，咁但系嗰边就话，因为系官方报道嚟，我相信系事实嚟嘅，咁Apple 嗰边都即刻兜咗所有相关员工噶啦，咁啊呢个今次米克劳又系受害者，嗱我真系嗱我认真嘅，我唔系特别黑佢，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哋报餐都冇乜好消息嘅，冇佢。 应咁讲，上新闻都会好消息噶啦。 正吓，咁啊呢次都唔系，這個、呢个咧就有人好惊，咁我就唔算真系好惊嘅，咁就都系平台相关啦。今次特别 DMM 嗰边，咁啊日本 DMM 有人发言咧，就系佢个条款就唔知几时改咗，咁应该系最近嘅事嚟嘅啫。其实都系，咁啊改咗条款，其中一条条款就变入边又有写，如果你个登你个 account 一年之内冇登录嘅话，可以将你个 pay data 削除。pay data 嘅意思即系你只 game 入边嘅账号啦，即系譬如我如果我成年冇登花旗，好似应该每一年。咁佢咧，如果我一年之后去咧，佢有权铲咗我花旗嘅账号，即系我会入到去会变成一个新玩家。系讲紧呢个嘢，唔系将你成个 account 铲除。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系铲咗 account 嘅你个 pay data 嘅话咧，你入边货个金啊嗰类嘢会全部冇晒嘅。咁啊，简单讲到就系、是，呢、这个佢系有权咁样做，而唔系佢会咁样做。咁亦都铲嘅亦都唔系成个 account， 大家唔需要咁惊啊。佢一路之前都提过啦，佢有权咁做，代表住佢有权唔做噶嘛。咁啊，系佢系写定喺度先嘅啫。对游戏营运嚟讲咧，暂时游戏营运则就系呢啲咁嘅幽灵资料咧，其实系好食资源嘅。 系食你个储存资源，因为呢啲嘢第一你储存系要系多过要成本嘅，而且你都唔知佢几时会攞翻出嚟，即系唔知个画家几时会突然间登入噶嘛，你唔可以将佢等埋一边嘅，即是话咧呢啲资料全部都要放上去 server 上面嘅 SSD， 咁上面嘅空间咧其实就未到好宝贵，但系都要钱噶嘛，咁佢又有权啦，为咗悭钱就可以兜鸠咗你，咁好多地方类似都有类似条款噶啦，咁系咪一定执行咧？都唔一定执行嘅。咁所以就唔使咁惊，不过就如果你真係好宝贵你啲老婆嘅，咁咪得闲无事上一上去囉，呢个即係呢啲。 我又唔想咁讲，但如果你一年一超过一年你都唔上去嘅话，即係变明嗰啲嘢对你唔系好重要。 可有可无啦，都已经系咁啊。 就囉。 不过呢就据说呢就有 case 呢就係呢唔知点解喺海外嘅连线，谂到大家明啦。唔知係佢海外连线触发咗啲乜嘢啦，总之就係突然间啲 M&M 就上唔叫到，係唔俾你上。你知 DM 其实理论上仲系有部分锁区噶嘛？我唔知点解佢上唔到，突然间上唔到。咁呢啲被上唔到嘅会唔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咁都冇办法噶啦，自己咁掂佢啦。 小读掂佢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我亲爱嘅大菠萝啦，大菠萝四。咁咧终于出咗第二个赛季啦 ，Season Two 啦。跟住咧就亦都出咗酸版。虽然跟我听到一出面嘅讲法系，其实今次系好咗嘅，即系叫做咩又。垃圾到爆炸，变成咗还可以玩下啦。嗰个速度，即系又唔捻系人，变咗又似翻个人啦，当你系人咁样嘅 level。但系又俾人系疯狂地喺stream 嗰个评价洗负评，即系特登为咗屌鸠你，我为咗卖只 game， 两个钟头退 game， 然后嗰段时间就打半钟头，然后屌你有尾。我心谂点解咁大怨气啊？ 我谂紧系，因为佢只 game 本身嗱，先讲一路嘅问题咧，佢都唔系只 game 本身嘅问题啊。虽然佢 game 有啲都有总人冇怨人啦，咁主要问题在于佢营运方面系的确好有问题，即系佢尤其是白银啦嗰类嘢啦。 以前都讲过就系咩咧？你个标好用啊？你好全世界用嗰个标啊？好，我就甩你个标，逼啲人用其他嘅标。咁其他标你系唔好用啊嘛？我甩到啲标变咗一样咁垃圾，咁你下甩下咪所有标垃圾咯？咁。所有标都垃圾，我话把捻啊！ 即系虽然一路都讲呢个报税式嘅平衡咧，向来都系大起大落嘅，但系有时有啲嘢做得太过分系唔甜噶嘛。 唔系，即系嗰阵人，我而家提我自己而家喺度报翻 Elden Ring 啦。喂，人哋 from software 嘅平衡系嗱，个个都用法师啊，咁我咪强化强化出血标咯。咁出血标多人用啊，咁我咪强化强化其他毛咯。即系佢强化其他嘅标。等你咁，你覺得就係喂呢個標都玩得過喎，咁大家呢個先至平衡噶嘛，而唔係話嗰個標強啊，我甩到個垃圾，咁逼你其他人玩標，咁你話大家個個都唔好用，咁咪唔玩咯，黐線。 咁呢個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佢上市之前係冇好好地咁做過個平衡測試，即可能佢做咗個筆測試啊。雖然依然係咁多筆啦，咁大家都明白噶啦，筆同遊戲係永遠存在噶嘛，即係一個 光明嘅當然，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嘅，但係 問題佢因為佢冇做好個測試啊，變成就係佢喺一個意想不到地有啲嘢係意想不到地強過佢原本設定心入邊想住嘅強度，咁唯有 left 咗佢。但係通常就你如果係咁嘅程度去搞嘅話咧，就搞到個平衡就難 Q 曬。咁佢冇向來暴雪都唔擅長做呢啲平衡。咁啊，所以就引发大家不满啦。咁啊，你有地方实会继续屌噶啦。咁啊，睇我点啦，唔紧要。 好似话迟下因为系咪庆祝加盟咧？庆祝boy 加加盟 Microsoft， 好似话会有十个钟头免费，不过都唔想问，要我 download 只 game 落嚟玩十个钟头算罢啦。 因为呢类 game 咧，你十个钟头基本上是引得入门嘅啫，即系派试用版咁解嘅啫嘛。 试用版啫嘛，大佬，你起你话派 一个长少少嘅试用版啦，平时两个钟啊嘛。 你话喺乜嘅？你话七日内差唔多，屌，唔系七日内就啱嘅。你今日嚟玩。 咁啊，讲一只另一天际线，佢打晒二分针。咁首先讲咧，就系、是、咧个游戏个效能测试系有啲问题，即是话你听可能日后你用到好劲嘅。硬件都好啦，佢个效能都唔会有啲问题嘅。咁我之前都提过啦，呢类模拟类游戏咧，最捻大镬嘅地方就系佢受嘅影响系受 CPU 瓶颈，好少嗱。你当然你可以，你同佢讲你攞张760嘅，我都系恭喜你啦。但系只要你张 display 唔系太烂的话咧，一般就唔会影响你嘅。但系问题你个 CPU 咧，如果系比较弱少少嘅话咧，咁就通常都会出问题，因为呢个模拟游戏非常之大嘅 CPU 瓶颈喺度嘅，即系唔讲隔篱微软嗰只。一般嚟讲，就算你做成点咧，都仲系会有啲瓶颈香雪嘅。咁佢就打定预防针，嗱你试啦，日后都未必咩噶，咁啊， 物力一样啦，另一个比较大、大问题咧，就系佢唔支援 Steam 工作坊。Steam 工作坊系一个大家雕个剥啊，甚至外挂嗰类嘢。因为先讲外挂唔一定代表作弊啊，有啲游戏入边外挂帮你提供方便啲嘅功能啊，呢啲嘢剥啊嗰啲嘢全系会掟上 Steam 工作坊。如果你有部分仲甚至可以攞嚟卖嘅添，啊，但系佢唔支援呢嚿嘢。佢改為自家嘅嘢，喂 ，B 好似 B 前 B 社都係咁樣搞法嘅，跟住俾人屌到抽筋，你又玩啲乜嘢啊？咁唔知佢點啦嚇，咁兩樣嘅兩個壞消息加埋啦嚇，咁啊咁啊 ，Intel 啱啱就出咗呢個14 core 14代，咁啊應該係改名之後嘅最之前嘅最後一代啦，咁啊同之前個預期一樣，唔喐。乜鸠都冇咗，个架构成几乎系完全同一嚿嘢嚟嘅，略超频咗少少。咁啊，除咗 i7 塞多咗核心之外，其他乜鸠都冇一个，效能都几乎冇一个。即系我真系唔明白，有啲人系代代都换 CPU 噶，我唔知点解会有啲人咁癫啦。你可以悭翻了，除非你系玩开 i7 而且代代换，我唔知有冇咁嘅人啦吓。因为 i9 同 i5 咧都纯粹系喺个个架构冇喐度。频率升过少少，超到六极，我谂紧你超到咁超高，超到出烟噶咯喎，就嚟，即系咧呢个情况咧喺几间 C P U 都出现过噶，包括 A 十七 Pro 啊，架构改善唔到之后，就唯有得推高个时脈，然后去提高效能，咁先可以烧到人买啊嘛。今次系讲紧佢 I 九只最捻劲噶啦嘛，超到出烟都好啦，都赢唔到几多，系讲紧个位数嘅 percent， 除咗 I 七之外。i7 是因为佢多咗四个细核，佢而家玩大细核，乜一样都系出嚟个数字就几好睇嘅。i7 嘅话，因为多咗四个细核，当然系指佢个多核效能啦，但系效能唔会喐嘅，系讲紧几乎唔识喐啊，系好大镬噶。不过就都拉屎袋啦，基本上，除非你咁啱得咁巧，即系而家要换 CPU， 咁你13同14，如果个价钱相约的话，这个唔可能嘅事嚟噶。咁你可能会揀14嘅，不然的话基本上我真係行，我都諗唔到你有咩理由要去换14嘅囉。即係譬如我有 friend 啱啱好係跨第四代转嘅，上几个月前嘅事。咁佢咁啱咁嗰个时转，咁你可以说考虑下 14， 不然嘅话你真係节省少少囉。除非你买 i7 就因为效能多咗就好返少少， i5 同 i9 都系肯节省，可以节省少少。大家目光我集中咗喺今年年底，即系剩翻两个月啦，年底出嘅移动端平台啦，因为佢会大改个架构，咁改成点咧唔知道。咁样即系嗰个就大家比较睇啦。咁啊 ，Intel 牙膏厂呢次就应该系唔系主动牙膏嘅，系佢同一个架构，佢已经系改无可改啦。咁啊，唯有超下佢频咯。即系应该我相信。就是会好难食电动热嘅，咁根据佢啲人测出嚟咧，都系这么回事。咁啊，超你官方超频，不如我自己超算咯，冇咁搞咁啲嘢咯。我买得 i 九，唔紧要咯，即系反正隔篱都好难难睇。虽然 AMD 嗱，跟住轮到 AMD 啦 ，AMD 今次系 display 有边啊？不过系呢、这个我唔记得几代之前出噶啦，咁我睇有个RT Link 嘅功能改进版啦，今次系新嘅先有噶，佢个名又叫 RT Link， 但系咁顾名思义啦，佢系令到个游戏反应时间快啲嘅，跟住佢个同步效果嗰阵时啊，令到佢快咗少少。咁样问题咧就系、是、咧呢嚿嘢咧会绕过咗部分游戏本身嘅机能嘅，咁啊结果就被某部分游戏判断佢系外挂。咁最重要嘅当然系 CS2 啦，啱啱出嘅新嘢，佢系绕过咗佢入面嘅资料库，结果咧就系俾 CS2 咁啊判断咗，再用呢嚿系统嘅全部都变咗外挂。咁问题就系呢嚿嘢系自动上咗去嘅，即系唔会特别话你听你要拍要开成嘅。你咁啊好多人就唔因为咁样而做到唔咗。咁啊 ，AMD 咧就本来就话喂呢啲嘢唔捻关我事喎，本来就想推卸责任嘅，咁最终都认咗啦。咁就係话我哋会尽快解决个问题，喺解决问题之前建议你唔好打开 RT Link Plus 嘅功能。咁咁冇辦法㗎啦呢啲嘢。因为好耐之前讲緊啦，有冇听过一样叫游戏加速器嘅物体呀，即係呢类嘢呢你搞然后人哋令到人哋叻嘅话呢係唔公平。虽然呢个唔会呀，呢个系你快啲。咁但係如果你要过佢，佢真係唔知你要过到底系外挂。即系定系咩噶嘛？佢嘅判断就会有啲咁嘅嘢，有啲竞技类嘅，大家明噶啦，最讲公平噶嘛。 如果你是AMD display 的用户，自己识翻佢咯，咁 自己睇路啦。 吓、啊， 都系老话一句，自己睇路。 嗯，好，咁啊，最后啦，我哋讲我哋每个月都要唔系， 又系我哋嘅熟客啦。 系熟客，个个礼拜都要提一提噶啦。咁啊 ，Twitter， 咁啊，先讲，依然系半个假消息啊，有少少误导成分啦，应该咁叫啦，唔可以叫假消息嘅。咁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咁有人话报道话呢个Twitter 就要搞呢个全民收费啊嘛。首先真系官方嚿，即系佢应该上咗未啊？而家我唔 知，因为佢做测试嗰个唔系唔知咩国家嚟嘅。 啊，即系而家呢一刻应该就系未有嘅，系啦，即系佢将佢个收费啊分咗做上中下三等，就一个就系我哋标准嘅，中间个标准一个冇喐，都系$8嗰、那个，即系我话九嗰个啦，咁嗰个咧就冇喐。依然佢宣称就系一半广告，虽然呢个功能有冇实装到啊？ 唔知道我唔好觉，虽然我对X 嘅广告其实我唔抗拒嘅，但我亦都唔觉得佢少咗。 你讲 X 我就提埋，顺便提埋有个日本有个调查，就系问佢到底你会唔会用 X 呢个名咧？有80%佢话我依然系用翻 Twitter 呢个名。 我冇所谓啊，嗰句。 因为我搜新闻的时候就撞到问题噶啦，因为你试下搜 X， 跟住加个咩 keyword 都好啦。你搜唔到消息噶，因为名字就太普通啦。 系啊， 即系咁啊，唔紧要啦，呢个唔系重点。咁啊，佢就分一个平啲嘅，就会系个广告依旧，但系有其他相关功能，咩长文啊、出编辑啊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啦。咁再贵啲嘅有个咧，就系完全冇广告，因为之前讲过啦，佢个 premium 就只不过系广告减半，唔系减晒啊嘛。咁好多人都问，点解唔系减晒啊？咁我俾咗啲钱咯。即系我又唔系好反对呢个嘢嘅，咁封建由人啫，有选择永远都系好事嚟嘅，你最多人选嘅啫嘛。当然啦，因为佢个广告减半，好似仲未实装嘅，所以呢嚿嘢佢亦都冇任何意义。即系佢收费会员去不同程度嘅减少广告，系做目前为止系冇意义噶嘛。咁所以佢依然系未实装嘅，但系佢话确定咗，已经确定咗个 plan 系点样噶啦。即系一个好似4.99咁就会有功能，但系就广告依旧。咁啊，标咗一个$8嗰个就系广告减半，咁啊贵啲嗰个好似12啊，我唔记得啦。咁啊都讲到明噶啦。咁呢啲唔系重点，咁大家唔系关心呢啲嘢嘅。想俾钱嘅依然会俾钱，唔俾钱嘅依然唔俾钱嘅。咁咧就讲紧啊，先讲唔系官方消息啊，原本就系一个都几出名下嘅网站嚟嘅，不过唔想帮佢打广告。咁佢就因为佢流料不少出流料啊，其实佢咁就话呢个 Twitter 要搞全民收费，佢咁样讲啦。即系如果你30间都全部要收$1美金，如果你唔俾嘅话咧，你就只能唯读模式，只能读唔可以写。咁嗱，因为目前呢一刻咧 ，Twitter 咧系非常一路都非常之想呢个冇登入嘅状态之下系唔俾人睇嘅，但系呢一刻佢系依然系俾人睇嘅，因为之前曾经试过嘅。咁啊，结果就搞到 Twitter 鸡飞狗跳。咁啊，都幾麻煩下。咁佢而家就佢調翻轉就限制，另一樣就限制佢個寫，因為另一個阿馬生喺之前未收購嗰時一路調緊嗰樣嘢，就係、是、呢個 Twitter 非常之一個機械人嗰類嘢。咁咁佢就或者係嗰啲 chat 啊、嗰啲 bot 啊、嗰啲 something like 嗰啲 spam 啊嗰啲嘢啦。咁咧，佢就依然系认为呢个系访谈入边有提到噶啦，佢都依然话，我认为呢个认证系最好嘅解决呢啲有罪嘅方法。虽然我都系只能讲，你啊，督入任何一个简体中文，你入边下边一定会见到啲咩寂咩少妇寂寞男女啊，嗰啲咁嘅嘢，甚至又更加演变出唔同嘅玩法。我亦都食过一盆轰炸，系轰炸，因为佢突然间会有十几个。回应你就推，咁有人回应你，通常你就会出弹通知㗎嘛。係突然间有十几个咁真係弹出嚟。咁后面一段好短嘅时间，我諗几个钟头之后囉，一日半日左右囉，咁佢嗰啲嘢已经唔见晒囉，因为 pod 都唔见咗囉，咁简单讲就係、是。咁但係佢当刻嘅对我嘅骚扰已经造成咗㗎嘛，你后面斩咗都冇用㗎囉，佢都唔遇呢啲嘢。咁佢就话佢即係马生嘅意思就係、是。咁呢啲咁咪免洗账号，如果每次都要俾钱嘅话，咁咪可以抑制佢哋嘅嘢囉，部分囉，即係可能佢改变个模式嘅啫。 有一定程度嘅，因为始终你要俾钱，要信用卡俾钱，要需要真人嘅。但係如果人真係攞我$1嚟去玩嘅话，咁都係咁另一个问题啦。不过要电话登记嘅，佢除咗$1之外，呢度电话登记。 嗱，呢个就系佢个半 fake news 嘅部分啦。即係话呢，佢讲嘅其实系讲验证 嗱，厌职呢两个字咧就好可圈可点，喺 Twitter 上面有厌职有两重意义，一重咧就系杰特呢种有 tick 嘅，佢都系叫厌症嘅。蓝剔服务而家系佢真正官方叫一个就系验证服务，佢就话验证你乜七七佢嘅验证，佢觉得你系一个可信嘅嘢啦，身份拉低啦，总之要俾咗钱嘅。咁另一个验证咧就系我哋正常开 account 嗰阵时咧，佢会要你用个电话发个短信或者系其他嘢其他方法去做一次验证，验证呢个 account。咁佢到底讲嘅系边一种咧？我相信系后者。即系咧，理论上，如果你个 Twitter account 一路都唔做验证咧，你个 account 依然用得嘅，但系佢会限制你好 Q 多嘢。最初我见嗰阵时就冇咩限制嘅，而家前嗰排次咧，佢会好似限制叠图，即系你只能出文字之前啊，系你出影片同图片之前，佢要你先过一次验证，过咗验证先可以发帖发声嘅。佢嘅预想入边咧，再出上一步，冇俾你一蚊或者冇做呢个验证。呢两个时间一样啊，佢讲嘅意思系，咁佢话咧，你就只能睇就唔能够讲，而呢个冇登入嘅状况之下咧，系连睇都睇唔到，佢系咁样讲啦。因为呢刻为止，依然都系冇登入状况下系睇得到嘅。咁你冇 account 当然系发唔到文啦。即系呢刻呢个状态会变成，就算有 account 一个冇认证嘅 account 都依然会出现咁嘅状况，而俾一蚊或者验证咗佢就可以解决一样嘢。所以唔系全民收费，亦都唔系呢个新账户全民收费。因为根据佢我嘅推测呢个消息真正讲嘅意思系佢系你要全民验证咯。但其实废话嚟㗎，基本上绝大部分人发出嚟嗰嚿都要验证㗎。佢之前有個少講過啊，如果 唔係佢有啲似佢有嗱有個講法就係話有啲人即係唔知係咪陰謀論定點咧，就話依個係咩？佢想搞所謂叫做層微信化啦，即係佢成日想將 X 變成一個就咩包山包海嘅交易平台啊嘛。咁依個可能其中一步啦，有咁樣講法，但我就覺得唔多似。 我覺得純粹係一個驗證手段，的士 類似信用卡咧。嗱，你買嘢嗰時候，如果登記咗信用卡，佢扣咗你一蚊嘅，好抵死嘅。 一 P 香港通常是一毫子， 咁你就见到收到个 message 话，某某平台收咗一毫子，嗰种咯，我都系似系依种咯。 甚至一个先，日本就一 yen， 总之系即系最低交易啊，基本上嗰嚿嘢，佢就纯粹系验证，哦呢嚿信用卡系真系俾到钱嘅，系咁多嘅啫。呢度其实我觉得佢纯粹都系代替咗你验证你个电话号码，虽然我真系唔知点解你个电话号码有咩嘢唔验证得。咁一个取代性嘅嘢嚟嘅啫，咁我咧所以真系唔系啲咩大不了嘅。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嘅 Twitter 就已经要电话验证噶啦，即系我个旧 account 系冇做过电话验证嘅，因为真系非常之旧，之前嗰个年代系冇需要嘅。后屘就已经系全部人，你个 account 基本上都系要验证嘅，如果唔系你佢直情唔俾你做嘢。即系我后屘又开咗嗰个专门放广告，即系嗰啲你发个 chat 之后，我俾宝石你啊，嗰啲嘢咧，专门放嗰啲垃圾嘢嗰啲嘅 account 咧，后屘都要我用电话认证，咁咪是但我将 chat 验证咗佢咯。咁就咁就咁，而佢话如果你真系唔想做呢个动作，咁可以俾一蚊搞掂佢。其实无助于乜嘢，乜嘢都无助于咁，你咪同佢多个方法收钱咯。你唔中意咪做验证咯，应该系咁样，而不是所有新 account 都要收钱。即系我相信系咁啊，先讲，因为官方已经澄清咗系新 account 嘅啫，但系佢系冇澄清到底佢个验证系指边一个验证，到底系你 Twitter Pool 嗰个验证啊，定系讲紧你验证你个电话嗰个验证？不过我相信后者咁样咯，所以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暂时应该唔需要太担心。 嗱，补充下，好似系新西兰同埋菲律宾 行先啊， 系啦，咁呢样新西兰我都系得洋澳认证嘅啫。 咁但系先讲啊，佢话呢个政策最终将会扩展到全球，即系包括我哋都会最终会关事嘅。 不过有个睇下新西兰啲羊点啦，佢羊反对，佢羊搞唔成，咁咪冇嘢咯。因为话嗰个实验性质咗，而家系想测试咯。 先讲嗱，我呢几嘢放低先。对我哋嚟讲，仲大镬啲嘅咧，就已经好多人提过噶啦。我暂时舐过一次嘢。唔系喎，嗰次好似都唔系讲罗，唔紧要啦。大家如果你系检举开人嘅话咧，你会发现佢而家喺度检举嘅话咧，系多咗一项儿童嘅性剥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咯。简单讲就系罗咯。 咁冇办法啦，呢样嘢即系敷衍啲性权捻，敷衍嗰啲咩黄权捻啊嘛。 而个重点在于佢系讲到明 是包括这个虚拟的儿童。 哦，咁你就你问题啦，要系 咁你唔睇咩？重点唔系罗唔罗里控嘅问题，我要重申一次，喺鬼佬眼中，日本美少女等于罗里，两者系恒等嘅。两你唔可以话哦呢、这个，即系除非你系搵啲阿婆出嚟啦，画出嚟嘅阿婆你都几难见噶啦，老老实实。如果唔系嘅话咧，基本上喺鬼佬眼中，你系日本美少女，基本上等于罗里。先讲佢个标准系未成年人。即係嗰啲17歲嗰啲都係包括埋嘅，都唔講呢啲。你廿你就算你話哦呢個大學生 O L， 唔好意思喺佢哋眼中嗰啲都係羅莉，冇得教，所以唔係淨係羅莉控。咁啊，不過要講翻就係佢三五不時走去洗大名，然之後掃鳩啲咩咧，係從來都冇停止過。喺 Elon Musk 入主前、入主後都係冇咩改變嘅呢方面。佢本人就唔係特別地討厭色情嘢嘅。问题就是这样东西向来都教 咁样咁样你讲咁样佢压力组织压力团体先压嘅话咁样要做嘢㗎嘛焗住。 因为以前呢如果你系画出嚟呢佢系唔多你嘅。唔多你唔代表唔理系唔多你啫。但而家正正式式多咗个嘢多咗个咁样嘅投诉方式呢咁会唔会导致咩呢你要明白。呢、这个网络上面我真系发现我非撚上啲嘅好撚无聊鍾意四围真系投诉而且佢投诉你未必因为佢真系即系有部分人系即系正义魔人身份拉低啦。咁有部分人呢其实佢唔系因为话你画罗所以讨厌你而系佢讨厌你所以搵办法去检举你。譬如即系我眼见嘅最常见嘅就系、是、我唔鍾意 AI 图我唔知啲人唔鍾意啲人用 AI 画图。咁我见到人用 AI 画图咁我就检举佢。但是佢入边检举入边系冇一样嘢叫做用 AI 画图噶嘛，因为实际上佢冇禁止过噶嘛，咁佢就会开始谂办法，哦咩儿童性 mail 削啊，话佢呢样话佢嗰样，谂办法去检举佢，即系先检举咗佢，想要检举佢，然后再谂有乜嘢可以检举佢，咁啊而家多咗有咩嘢咧，就更加容易出嘢，因为基本上你以前画图画美少女就一定会濑嘢，咁啊呢件事唔系净系关罗莉控事，我再重申一次。啊！不过我唔知佢点样，唉，睇佢检举还检举，佢唔知佢哋会点样行。你冇人检举可以 迫害你哋系预咗噶啦呢样嘢。 就算冇人检举，三五不时会搞嘢。虽然嗱，先咁讲，我到而家为止都未濑过嘢嘅。原来因为之前我俾人检举，唔系因为滑落，不过算啦，佢都开翻我咗个 account 啦。咁啊，从此就是自己睇路。即系如果有啲咩你见开嗰啲人突然间唔见咗，唔好太惊讶。系关唔关伊拉马事？可能唔关，可能唔关，自己谂啦。 咁就其实即系呢样嘢讲，平衡讲翻，作为一个睇二次元嘅追开图嘅，其实除咗 say to ban 之外，其实佢算系俾系算系鬼宽松嘅，即系相对其他平台嚟讲。如果即系关就系好多画师又话转台，又话乜，又话乜，结果我所识，即系至少我 follow 开嗰批，全部人就系都冇走过，甚至有几个系我以为佢系人间蒸发或者隐退咗嘅，点知原来佢系纯粹咗医院病咗，咁佢而家又复活啦，又继续画图啦。 咁啊，总之嗱，呢个礼拜差唔多啦，咁啊，有关呢个 四年九年大灾难，笑故笑。 最大唔系以哈冲突之外最捻大单嗰间嗰单花生嘢，但系先讲唔系冇影响噶。咁我哋喺专题再另外独立一节去讲啊。 好，我唞唞先。